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八章生日的意外第六十六集。 罗恩纳闷地跟着哈利跑回格兰芬多塔楼，他们被皮皮鬼耽搁了一小会儿。皮皮鬼堵上了五楼的一扇门，非要每人把自己的裤子烧着才让过去，但哈利和罗恩掉头走了一条可靠的近道，五分钟内两人爬进了肖像洞口。 能说说我们去干什么吗？ 罗恩问，微微有点气喘。 上去， 哈利说着，穿过公共休息室走进通往男生宿舍楼梯的门。正如他希望的那样，宿舍里没人。他打开箱子翻找起来，罗恩不耐烦地看着。 哈利，马尔福让克拉布和高尔放哨，他刚才和克拉布吵起来了，我想知道。 哈利找到了一张折成方形看似空白的羊皮纸，他把纸展开，用魔杖尖敲了敲。 我庄严宣誓我不干好事，也许是马尔福不干好事。 羊皮纸上立刻现出火点地图，绘着城堡每一层的详细平面图，许多带标记的小黑点正在上面移动，代表着城堡里的每个人。 帮我找马尔福， 哈利急切地说。他把地图摊在床上，两人俯身找了起来。 这儿！ 一两分钟后，罗恩叫道：“ 他在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里，看，跟帕金森、沙比尼、克拉布和高尔在一起。” 哈利看着地图，显得有点失望，但立刻又振作起来。 从现在起，我要监视他。 他坚决地说：“ 只要一看到他躲在什么地方，克拉布和高尔在外面放哨，我就披上隐形衣去弄清他在。” 他突然打住了。纳威带着一股很重的焦糊味走了进来，径直到他箱子里找裤子。虽然哈利决心要抓到马尔福在干什么，但之后的两个星期他运气实在不佳。他尽可能频繁地查看着火点地图，有时在课间不必要地去上盥洗室，可是一次都没在可疑地点发现马尔福。他倒是看到克拉布和高尔单独在城堡里活动的时间比平时多，有时停在空走廊里一动不动，但那时马尔福不仅不在附近，而且在火点地图上都找不到他。这太神秘了，哈利想过马尔福会不会出了学校，但城堡中安全措施这么严密，他想不出马尔福怎么能出得去。他只能猜想马尔福是混在图上那几百个黑点之中了。原来形影不离的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分开了。也许人长大了就会这样吧。罗恩跟赫敏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哈利悲哀地想。由二月进入三月，天气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潮湿又加上了多风。公共休息室的所有布告栏上都贴出一张告示，说这次去霍格莫德的旅行取消了，大家都很不满，罗恩怨气冲天。 是我的生日啊，我一直盼着呢。并不特别意外，是不是？ 哈利说。 在凯蒂出事之后， 凯蒂还没有从圣芒格魔法伤病医院回来，而且预言家日报又报道了新的失踪事件，其中有几位是霍格沃茨学生的亲戚。 现在我能盼的只有无聊的幻影显形了， 罗恩没好气地说。 好一份生日大礼。 三节课下来，幻影显形还是那么困难，只是又有几个人出现了分体，挫折感在增强。学生中对危机泰克罗斯以及他那三个弟有不少抵触情绪，给他起了好些绰号，最礼貌的是臭狗屁和粪脑袋。 生日快乐，罗恩。 三月一日早上，他们被去吃早饭的西莫和迪安吵醒后，哈利说：“ 送你一件礼物。” 他把纸包扔到罗恩床上，落在一小堆包裹中间。哈利猜想，那些包裹是家养小精灵夜里送来的。 谢了。 罗恩迷迷糊糊地说。在罗恩撕开纸包时，哈利下了床，打开箱子找火点地图。他每次用完都把它藏在箱子里。哈利翻出了半箱东西，才在一堆卷好的袜子底下找到了地图。袜子里还藏着他那瓶幸运药水，茯苓剂。 好了。 他把火点地图拿到床上，轻轻敲了敲，小声念道： 我庄严宣誓，我不干好事。 以免从床角走过的纳威听见。 太棒了，哈利！ 罗恩兴奋地叫了起来，挥舞着哈利送给他的魁地奇守门员手套。 小意思。 哈利心不在焉地说，一边在斯莱特林的宿舍里仔细寻找马尔福。 哎，我想他不在床上。 罗恩没有回答，他正忙着拆礼物，不时发出开心的大叫。 今年真是大丰收。 他宣布说，一边举起一块沉甸甸的金表，那表的边缘有奇特的符号，指针是用移动的小星星做的。 看，爸妈给我送了什么。嘿，我打算明年还要成年一次。 真酷。 哈利抬眼看了一眼罗恩的手表，嘟囔了一声，又更加仔细地查看地图。马尔福在哪儿？他好像不在礼堂中斯莱特林的餐桌旁吃早饭，不在书房中坐着的斯内普旁边，也不在盥洗室和校医院。 要么。 罗恩举着一盒巧克力干锅含混地问。 不了，谢谢。 哈利抬头看了一眼，说道： 马尔福又不见了。 不可能。 罗恩把第二块巧克力干锅塞进嘴里，从床上溜下来开始穿衣。 好了，再不快点你就只好空着肚子换衣显形了，也许倒容易些。我想。 罗恩若有所思地看着那盒巧克力干锅，然后耸耸肩，拿起了第三块。哈利用魔杖敲了敲地图，念道： 恶作剧完毕。 其实并未完毕，他一边穿衣一边苦苦思索。马尔福的不时失踪肯定有原因，但他就是想不出这原因是什么。最好的办法是盯他的梢，但即使有隐形衣，这也是不切实际的，因为要上课，还有魁地奇训练、作业和幻影显形。若是整天在学校里跟踪马尔福，不可能不被人注意。 好了吗？ 他问罗恩。快走到宿舍门口时，他发现罗恩还没有动身，而是倚在床柱上，凝视着被雨水洗刷的窗户，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茫然表情。 罗恩，吃早饭。 我不饿。 哈利瞪着他。 你刚才不是说…… 唉，好吧。我跟你下去。 罗恩叹了口气。 可我不想吃。 哈利怀疑地打量着他。 你刚才吃了半盒巧克力干锅是不是？ 不是这么回事。 罗恩又叹了口气。 你不懂。 好吧。 哈利说着转身去开门，心中仍是疑惑。 哈利！ 罗恩突然叫道。 什么？ 哈利，我受不了了。 你受不了什么？ 哈利问，不禁吃了一惊。他看到罗恩脸色苍白，好像要生病的样子。 我没法不想他。 罗恩声音沙哑地说。哈利目瞪口呆，他没有料到会听到这个，也拿不准自己想不想听。虽然他们是朋友，但如果罗恩开始叫拉文德拉拉，他将不得不采取强硬立场。 那也不妨碍你吃早饭吧。 哈利问，试图在这件事中注入一点正常思维。 我想他不知道我的存在。 罗恩说着绝望的一摆手。 他当然知道你的存在。 哈利被搞糊涂了。 他不是经常吻你吗？ 罗恩吃惊地眨了眨眼睛。 你说的是谁啊？ 你说的是谁啊？ 哈利说，越来越感到这场谈话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。 罗米达万尼， 罗恩柔声道，整个面孔都亮了，好像被一道最纯净的阳光照透。两人对视了近一分钟，哈利才说， 这是个玩笑对吧？你在开玩笑？ 我想哈利，我想我爱他。 罗恩用哽咽的声音说。 好。 哈利说着走进了罗恩，细细地打量他那呆滞的眼睛和苍白的脸色。 严肃地再说一遍。 我爱他。 罗恩屏息道。 你看到他的秀发了吗？又黑又亮，缎子似的。 还有他的眼睛， 他那双乌黑的大眼睛，还有他的…… 真好笑。 哈利不耐烦地说， 可是玩笑结束了好吗？别闹了。